据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南朝鲜在野党国民党紧急对策委员长9月7号在国会上发表讲话，指责了朴槿惠在执政期间犯下罪行。